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小时候呢，隔壁院子养了一条大黑狗，见了我就追着我咬，气得我呀。后来我就拿着书包追着它跑。再到后来吧，一人一狗见到对方就朝相反的方向扭头就跑呀。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我是李科。财政部消息，五月一号起，将在上海等三地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进入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教育部、国家语委近日发布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这是面向我国英语学习者的首个英语能力测评标准。腾讯遇见威胁情报中心监测发现，超过50款常用软件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植入木马程序，其中不乏用户量在千万级别的知名软件，包含国内10余款热门电商软件和某支付软件等。国家邮政局消息，一季度快递业对 GDP 增长直接贡献率达1%，跨境快递业务量增速已连续10个月高于快递业整体增速。近日，中国科学号科考船上的发现号深海机器人多次探访西太平洋的麦哲伦海山，并现场直播了壮美山景。韩联社报道，韩国兴州郡反萨德团体近日与韩国国防部达成协议，韩国军方将搬运出萨德基地内所有施工装备，并暂停运入追加装备。北京出台办法，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只要符合线下医疗器械销售要求，即可通过履行网络备案义务开展线上销售。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掉。

这样多么快乐，还是不管这看着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爱情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 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就是有年头的优秀的作品，比如说什么刘德华的歌呀、或者说这个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些老歌都算经典了。 我认为经典就是被历史所记录，然后被人所铭记，它在人的回忆里会反复出现，然后又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广为传颂的东西。经典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它都可以称之为经典。 我认为经典就是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权威性，它经过大众的反复传唱之后呢，仍然能够经久不衰的作品。既然是经典，它的流传范围一定会非常的广泛，一定会深入人心并且打动人心。如果一定要给经典下一个定义的话呢，我觉得经典的东西它一定是在向大众传递一些东西，并且呢它一定能够激起群众的共鸣，让大家记住它。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我是李科。今天是2018年4月16号，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151年前的今天，1867年4月16号，美国飞机设计师维尔伯莱特诞生。33年前的今天，1985年4月16号，台湾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31年前的今天，1987年4月16号，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深入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方针。26年前的今天，1992年4月16号，中国首次派出联合国维和人员赴金边，这次行动派出了400人组成的军事工程大队，参加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的维持和平行动。8年前的今天，2010年4月16号，中国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4年前的今天，2014年4月16号，国航宽带互联网航班首航成功，旅客可以通过 PC 和平板电脑访问互联网，与地面连线，召开视频电话会议等服务。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感谢您的收听。

已经是上午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